残跌到春雨下，回到遥观车时中，一起数遍生命的公路牌。 笑得你在哪里，他聚在你总是对我打击，我说没得情绪那是假的，去了每个地方截图定位，跟我一起共同进退，对不起我总是跟你顶嘴，到处每次都不能够去应对。 Oh wait， 可总是分了合合的分，情人总分分合合，他没有爱的深，就为我们挖的坑，对我争强好深，还有比谁付出的多，我们总是喜欢争。 I can let you go， let you go， I can let you know， let you know， 就在这一周， 这一周， 就每一首， 每一首， 每次伤心之后猜猜，不记得爱爱的才是拜拜，你变得猜猜会变得乖乖，时间太快快，不想等待，带你来比赛。 两个人像在演戏剧， 戏剧， 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你知道我才没有什么秘密，你声音太凶到我不轻，你总是说我算个什么东西， 东西， 怎么有人会这样对你？距离产生怀疑，让人抑郁。因为一个在东，一个在西， 我们该找个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我始终觉得最好的爱都藏在细节里，愿意花时间陪你的男人才值得你去珍惜。意外的早餐，趁对方还在熟睡，

次挽回。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We talked all night through.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to you.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It's great to stay up late. Good morning to you. When the band began to play, the sun was shining bright. Now the milk is on its way. It's too late to say good night.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前段时间，朋友和我吐槽，你知道吗？我费尽人力、物力、财力，帮了好朋友一个特别大的忙，结果你猜怎么着？他从头到尾居然连个谢字都没说，居然还开玩笑说我办事儿拖字诀。我安慰朋友说，可能他觉得和你关系很铁，说谢谢太见外吧。你不也说开玩笑说你拖字诀吗？可能你的朋友犯了我们大家都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对陌生人太客气，而对亲密的人太苛刻。譬如我们平时不顺心的时候，不也会对父母大声嚷嚷，不停抱怨，甚至发脾气吗？有谁会在父母做好饭的时候说声谢谢，你辛苦了？大多数的时候都抱怨菜炒咸了，油放多了，朋友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把最差的脾气和 和最糟糕的一面都给了最熟悉和最亲密的人，却把耐心和宽容给了陌生人。对待最亲密的人，我们习惯成自然的不懂礼貌，不会温柔，忘记感恩，不是大呼小叫，不停抱怨，就是懒得搭理。因为太过熟悉了，不知珍惜，而慢慢失去了应有的耐心和尊重。突然想起一对七八十岁的老夫妻，虽然儿女们都非常孝顺，每个月都会给他们不菲的赡养费，但是他们却坚决不和儿女们住在一起。老人吐露，儿女们都很好，也很孝顺，但是总觉得在他们面前就像犯了错误的孩子，总害怕他们会像教育孩子一样教育我们，少吃这个，不准那个。其实儿女们的初衷都是好的，只是有时候失去了应有的尊重和耐心，在沟通的时候忘记了照顾老人的自尊。老人渴望得到爱的反养，不仅仅是赡养费或衣物，他们更渴望得到子女的尊重和耐心对待。我们之所以会把最差的脾气和最糟糕的一面都给了最熟悉和最亲密的人，是因为我们总觉得最亲密的人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即使我们犯了错惹他们生气，他们也不会怪罪我们。事实上，不管是亲情、友情、爱情还是婚姻，都是易碎品，一旦出现过裂缝便很难恢复原貌。即使最亲密的人也会因为我们的不尊重和缺乏耐心而受到伤害，所以即使对最亲密的人也要保持应有的尊重和耐心，这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所以无论如何，请用心呵护他们吧，这不仅是高情商的表现，更是成年人的处事法则。 有斑驳，跟在夕阳黄昏后，陪着明月更寂寞。年少痴狂，有时难御晚秋风。经过你，快乐时少，烦恼多。经过我，情深意浓，缘分薄。说青春不能错，情愿着泪不低头，珍惜曾经拥有，曾经牵过手，珍惜青春梦一场，珍惜相聚的时光，谁能年少不痴狂，独自闯荡。就算月有阴和缺，算人有悲和欢，谁能够不让梦想着长帆？珍惜为我流的泪，珍惜为你的岁月，谁能无动又无衷这段珍贵？明天还有云要飞，留着天空陪我追，无怨无悔也是人生一种美。 缘无悔也是人生一种美。 沟通的难题，为你我也可以。我的快乐与恐惧猜疑，想躲在你春眠里，带你进我心里。我们就像隔着一层薄，却触不及，虽然我离你几毫米。你不会知道我有多着急，无心的坐视不理，我尴尬的沉默里， 喜欢一个人的生活，那感觉就像施了一个隐形术，主动退到人群的边沿，什么都不说，因为事实上没什么话是必须说，必须由你说的， 我也不再想讨好他人，因为好像讨好来的东西让人辛苦，太辛苦说明你根本就不配拥有。我更不想再放弃自己的原则，我明白这样妥协有一天会让我无法忍受自己。一个人的生活，我只需要对自己完全负责。开始买舒适的内衣裤，因为打算从此善待自己。外套穿什么无所谓，开心就好。上下班不必因为家人等待而加快脚步，我可以慢悠悠的偷偷的跟踪一只猫。周末提起包去探索一个城市，偶尔超速，那种子弹拖堂的自由真是享受。在草丛里慢慢的走，可以想些什么，大多数时候什么都不想。我丢弃了虚荣心，那些年那些一年穿不了几次的昂贵衣服再也无法让我动心。一个人看展览，一个人浪游，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站在桥上看落日。路过那个人的门口，不会再有关系，也不会难过，不会想着打个电话。路过仅是路过，那个门牌号不再具有致命的杀伤力。跟生活保持距离，想象力突然间变得自由。一个人就不必再紧张，不必再愤愤不平，不必察言观色，不必小心翼翼。为了使内在焕然一新，人需要沉默，割裂虚假的连接，人才显得像个真实的人。我们在夜晚躺下，最该拥有的不是别人，其实是自己吧。我并不是个丧气的人，也不是特别严肃，我只是不能忍受八面玲珑。我只是不能忍受八面玲珑，也许玲珑的剂量一半就够，剩下四面应该是刺，好让自己生存下去。 街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抹去雨水双眼无辜地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我轻抚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